南。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六的傍晚，不，周六的晚上和各位相见了。那这里呢是挑战新歌声，所以说呢还是同样的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呢，互动的办法就有很多了。首先就是我们声音的方式 FM98.2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当然如果要是现在方便的话，也更加欢迎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的办法，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也就是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哇，看一下大泽的手势，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找到我们的栏目名称挑战新歌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了。那当然各位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来互动。 欢迎大家以上欢迎大家通过这以上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来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精彩的声音呢？ 是的。 那接下来啊，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挑战新歌声的这位嘉宾小傅，傅思涵，欢迎思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思涵。 哇哦， 对，欢迎我们的思涵啊。这个今天呢也是将由啊这个我们的傅思涵同学啊来给大家带来很多温暖的声音啊。为什么要说温暖的声音呢？其实我倒是觉得他的声音特别有穿透力， 穿透力，然后看起来又特别阳光， 特别有力量。 哎，没错，你看刚刚他打招呼的时候特别向上，特别阳光的这种感觉。所以不知道他的歌声到底是怎样的。 对，没错啊。这个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没错， 我们稍后即将进入到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OK， 那接下来啊，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小副同学来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体验吧。 嗯，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这个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呢，可以说是，很少有嘉宾敢挑战， 很少有嘉宾敢挑战，而且今天的很多歌都是很少有嘉宾敢挑战，所以这到底是何许人也啊？胆子这么大，看来这个功底应该不浅。 对啊，这确实功底不浅。那我们接下来还是通过声音的方式来一起欣赏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位极具勇气的挑战嘉宾，看一看他选择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悟空》，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关喆老师的 师傅。师傅，悟空来了， 一起来听吧。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叫你灰飞烟。 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悟空》来自于我们的傅思涵同学。 哇哦，刚刚这一棒啊，真的是让我们最初的判断，也就是那个温暖的声音灰飞烟灭， 没错， 很好听。 这真是当头一棒、啊、 对， 都给你，都给你，铁棒都给你， 对对， 我们什么都不要、啊、 你想要什么都给 你， 你 想要什么都给你啊。真的，说实话，这个我们俩呢也听过好多这个歌手演唱歌曲了，但确实今天一下子是给了当头一棒了。 嗯， 不知道大家的收听感受如何啊？ 嗯，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很震撼。 师傅， 是吗？都已经吓出猴来了是吗？ 对，立马被吓得转了形。 好的，好家伙， 现了原身。 对，这个如果大家也喜欢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傅思涵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说出你的喜欢吧。那接下来啊，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挖坑不对跳这个 聊天 聊天的环节。你说 挖 坑 的环节， 夺门而出，抱着门就跑了。哎，小傅今年多大了？ 今年19岁， 19岁。你可以把那个麦克风拿下来，省着你这样来回吃 着头。对对对，直接拿下来。哇哦，十九岁的少年唱的，哎，我根据刚刚那首歌啊，我有一个一直徘徊在脑中的问题，就是刚刚其实你的唱腔里面加了很多类似京剧的那种感觉，你是之前也会训练过这些方面吗？还是刻意想往这个方向去转一转，就是用在这首歌上？ 之前就是因为比较喜欢京剧这类国粹的东西嘛、 就是真的有喜欢这类东西是吧？ 对，真的喜欢这类东西。 他的很多就是转音，包括很多里面的唱腔、咬字，真的很京腔，就是很京剧的感觉。 确实很带京剧的感觉。 对对对，做了一些自己的心思和改编。 嗯，哎，那既然问题问到这儿了，那你觉得现在来说，在当今社会下，国粹需不需要我们这些这个青年人去把它加入到自己的感受，或者是说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去给它发扬光大？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嗯，那你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来弘扬我们的比如说京剧国粹？ 京剧国粹我觉得可以需要一些创新的东西， 嗯， 包括说在一些流行歌曲里边然后加入京剧，让更多的人来喜欢这个国粹这个东西。 嗯，就是放在流行歌曲当中可能更好去推广， 或者编排一些新的现代京剧这类东西。 你最喜欢的是哪些曲目？ 之前有听过京剧吗？ 我听的比较少，一般都是歌曲类的东西、 歌曲当中的。 对对对， 那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歌曲类的？ 嗯， 首先来说就是最喜欢的悟空嘛，刚才我唱的那个。 嗯， 然后再比如是霍尊的一些歌曲。 哎，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位歌手了。 对对对， 嗯，哎，这个也是带来了他的一些感受，因为我觉得好像现在很少有这么年轻的，就是比如说大学生也好，或者是像这样年纪的人，对于这个国粹啊有这么的深厚的这种喜欢，所以也是很难得的。而且你看他也放在了自己的演唱当中，这种唱腔这种方式。 对，而且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觉得今天选择的这些歌曲哪首歌曲比较拿手？他说那就悟空吧，因为这个悟空大家都知道他的调比较高，这个里边的演唱呢也是会有一些难度的。我说你真的不用去这个吊吊嗓子吗？先这个唱一些其他的歌曲，开个嗓什么之类的，不用，直接唱来就行了。 非常有自信。 但也确实啊，用他的实力告诉了我们，人家确实有这个实力啊。 没错。 哎，那思涵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的音乐？真正开始接触到音乐的是什么时候？ 真正接触到音乐是我小的时候在合唱团。 那时候真正接触到音乐， 嗯， 那时候拍一些三声部的合唱啊之类的， 哦， 那时候开始喜欢上音乐，喜欢上唱歌， 嗯 嗯，小的时候是多小？ 当时是在小学的时候， 哦， 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音乐了， 对对对， 哇哦， 那后来呢，有没有就是进行一些专项的训练学习呀，啊，这些之类的？ 也有过，到后来初中合唱团，然后我们去国外进行一些交流演出。 嗯 嗯，是跟着合唱团一起去的？ 对，一起去的。 哦，其实合唱团还是一个很锻炼人的地方。 嗯， 对，因为在很多人 他跟单独的歌手，你说你 不一样， 你这个人唱歌好听那是一方面，嗯，但是你在合唱团里边能表现出你的这个特色出来，这个其实是特别难的。 没错没错，而且像专业性啊，还有和就是不同声部之间，可能你对于音乐的一个感受也都会不一样，比单纯的去唱歌或者是单纯的喜欢去唱歌要好的很多。嗯， 那所以在接触过合唱团之后，或者说是在当初接触了整个的声乐学习之后，就立马开始对演唱歌曲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对吗？ 对的，的确是这样。 哎啊，从合唱团开始，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了啊。 嗯，哎，确实啊，你看人家唱的就是不错。 没错， 才19岁。 嗯，未来可期嘛。 就刚刚跟他们经纪人聊天的时候，我说你们挖着宝了，这是。 哎，真的是啊，经纪人在外面乐得开了花， 已经乐开了花。 是的。 OK 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嗯，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又是来自于另外一位高难度的演唱者演唱的歌曲啊。 哇。 名称呢叫做《贝加尔湖畔》。 哇，这个风格完全就两个风格。 嗯 嗯，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他可能听到的需要各位需要感受的，除了这个歌唱的旋律，包括他的整个状态一定要沉浸其中。 没错， 所以我们来感受。 而且更多的大家可以去一会儿我们也简单的猜想一下，看看小富的声音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画面感。 各位可以闭上眼睛，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去欣赏， 去感受一下接下来这首《贝加尔湖畔》。 嗯， 云走，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生命融化冰雪的深情。多想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傅斯涵，贝加尔湖畔。 嗯，清澈而又神秘的声音。 嗯，但确实还是给人力量的感觉。 嗯，略带一些力量。 对 对， 也可能啊，是我这个人呢还没走出这个刚刚悟空当头一棒的感觉来。 哦，还有点眩晕的状态是吗？ 可能是这样， 这次再给你一点温柔的关怀。 不知道大家的听感是什么样子的啊？ 嗯， 第二首歌曲《贝加尔湖畔》。 嗯， 哎，我看到啊，这个在小傅的简历里边有好多关于这个音乐学习道路上的一些这个就是 经历， 对， 嗯， 会有很多哎。 嗯，而且看起来都很厉害，就是， 嗯， 有去到国外，然后做一些音乐交流，然后同时还有在国内的各个奖项啊，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经历，真的还是很丰富的。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19岁的学生来说的话，真的还是很多很多经历，而且就是我感觉成绩都很不错。 嗯，对，没错，而且还能在这个一边经手的学习的同时，还能把音乐这项算是爱好或者说兴趣，把它弄得这么厉害，这也不错。 没错， 我看到写到了6岁开始学习萨克斯，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2014年的时候你多大？ 2014年的时候我15岁。 15岁， 哇哦！ 6岁学习萨克斯，15岁的时候学习钢琴。哎， 嗯， 那15岁学习钢琴不会太晚吗？ 其实还好，其实大的话学的话会比较快一些，程度来说。 哦，可能在学习完萨克斯之后，可能更好去接触或者更好去接受，是吗？ 对对对。 嗯，那你为什么就是你是很喜欢各种各样不同的乐器吗？你像这个萨克斯和钢琴，其实它们并不是同一种类的乐器。 对，的确我喜欢很多类乐器，嗯，包括我以前还学习过笛子。 笛子， 对对对， 笛子、萨克斯，然后还有钢琴， 对， 哇哦， 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葫芦丝也算吧。 哇，越问越多， 我这越问越多。 我觉得现在就是交出你的底牌，结果发现底牌越来越多。 慢慢给你抽出一副扑克牌， 随便给你抽一个就好了。 对，我看到啊，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呢，也是参加了世界青少年的华人艺术节，并且获得了声乐组的金奖哦。 嗯， 对的对的。 哎，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那年你应该是16岁。 对，那年我16岁。 16岁的时候获得了这个全世界的一个艺术节声乐组的金奖。 对对对， 这其实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了。 嗯， 还好吧， 16岁。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嘛。还好吧，好谦虚。 就是怎么说呢，当时吧， 随随便便， 也不是随随便便， 可以了。 就是当时在那个网站上看他们有那个这个报名什么的，然后我就去了嘛。 嗯， 去了之后，然后是北京赛区的，先是初选。 嗯， 然后当时也是很辛苦，2轮初选，然后去的那个泰国的，当时然后是总决赛在泰国举办的。 嗯， 反正也是层层突围吧，杀出了重重突围。 哇， 所以说 画面感很强。 所以说他这个世界青少年华人艺术节，来自于全世界的这个华人选手一起来参加比赛。 对, 对, 对, 对 的。然后你拿到了声乐组的金奖，但是感觉你说出来之后就是很 轻松。 对，就像浮云一般。 嗯， 也不算是吧。 也不算是。当时唱了什么曲目？ 当时我唱的是一首意大利的美声曲子。 哇，哎，是不是难度也非常高？是偏古典的这种。 是什么歌曲？ 对，古典主义的那个绿树成荫。 哦， 算了，不问了，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一同去参加比赛，大家的水平都是这样吗？就是都是选择难度很高的吗？ 对，因为基本上实力稍微强一点的孩子，然后选的曲子都是比较高一点。 啊，好，默认一下，夸一下自己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对。 然后在隔年就开始跟着这个青年钢琴家廖先济先生开始了钢琴的职业化的学习道路。 对的。 所以说当时是思想有了一个转变吗？开始想要学习钢琴了吗？ 对，因为钢琴被称之为乐器之王嘛，也是。然后而且比较就是比较实用性比较强，而且比较我特别喜欢钢琴的声色。 嗯。 然后我呢以后呢就是大学也很想学习一些专业嘛，所以当时就是开始学习钢琴，准备艺考。 哦， 是这样， 往职业化发展了。 对。 哎，我看到后来呢也是在同一年啊参加了北京市的歌手大赛，并且获得了二等奖的成绩。同时啊，还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王艳曾经评论到，这是一个能够带给自己温暖的同时又能温暖台下大众的美妙声音。 对的，对的。 所以我觉得他当时说的应该，因为我今天起的这个主题呢，也是看到他这句话，所以才想到的。 对对对， 说给大家一个温暖的声音嘛。 嗯， 我觉得呀，也应该是当时在这个十六七岁的时候，给大家感觉是那么一种 比较温 暖的声音。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嗯， 因为当时来说，就是我比较喜欢民谣东西多一点。 民谣的， 对对对。 哦， 民谣的怎么会温暖？ 就是 民谣的可能带一点苍凉， 对对对， 沧桑感更多一点。 对， 就是我唱的那个民谣，稍微就是可能因为当时嗓音就是稍微带点温暖的感觉。 哦，就是暖风民谣。 对对，暖风民谣， 帮你创造个词儿。 天冷了，开起了暖风民谣。哎，当然开玩笑了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聊了这么多关于音乐的故事，那么我们还是先进一小段片花啊，继续还是接下来后半段的节目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小付同学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暖风， 没错，好听的声音等待着你们， 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广播 FM98.2 和 M927 双频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来跟各位安利一下我们的直播的通讯方式。对，就因为如何能联系到我们呢？对，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 FM98.2 2 AM 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强烈的就是推荐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呢又有很多种，首先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栏叫做挑战新歌声，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盛况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那接下来还是带领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今晚的挑战嘉宾傅思涵同学，欢迎小傅。 欢迎， 来跟他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傅思涵。 欢迎。刚刚啊，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首歌曲，一首《悟空》，另外一首《贝加尔湖畔》。 哎，一首是非常有爆发力的一首歌，同时呢，另一首歌又带你回到一种很温柔、很安静的状态，收放自如，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我为什么现在还活在这个当头一棒？ 悟空里面的当头一，快念一段紧箍咒，让您更加紧张起来。 好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观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网络视频直播。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 也厉害了， 难度就更高了。 是的， 就我觉得今天晚上选择这个歌曲的类别，或者是说先唱后唱的顺序是逐层往上飙升的。 哇，而且真的是，为什么呢？像之前好像在我们的这么多期节目当中很少甚至没有人选择他的歌曲。 这真的是 花花晨宇。对对对，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是吧，拭目以待吧，看一看， 非常期待啊。 对对对，看一看这是怎样的一个演绎呢。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傅思涵，我管你，一起来听吧。 我管你， 悲剧被还手，我不再能够顺应所谓的大潮流。画笔或刺头应该没说明我所有，我不找借口，懂得人自然能看透。想辩解太多，别用外表解说我。不屑不愿反驳，我拒绝只谈如果。我管你的感受，我管你的感受。你的感受，我管你的感受，管你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管你什么看法，我的世界我来浮夸。绝望上没有出口，不如握紧拳头， 这就是我的所有。我管你的感受，我管你的感受、哦 yeah, 我管你的感受、哦、我管你的感受，管你多怪罪，你没资格评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 管你， 哇，真的好好听， 管不管呢？ 别管了，管不了， 管不了，管不了， 对，真的很好听。 对，刚刚这首歌曲《我管你》来自于傅思涵， 嗯， 又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没错，这个高音啊，真的太漂亮了。 对，而且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前一段的时候还是比较低沉的感觉，我当时还在想。真实想法，我在想他是不是把花花这首歌降 key 唱了，是不是降 key 了，好像没什么难度，结果后来高音一上去 直接一下子，中间应该有一小段副歌还是比较低的，然后后来直接一声就到了那个高度、啊 嗯、对，我刚刚还试着跟着哼了一下，反正我觉得甚至都比我的音域要高、 嗯、 就觉得哇太厉害了。 哎，而且刚刚小飞有没有听到我们俩在下面的嘶吼？ 我们在帮你配合唱的部分，就这块儿。 当小飞说 say 的时候，我们俩就全程在下面哦。哎，那我们已经唱到了第三首歌曲，那对今天的选曲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嗯。 今天的选曲来说就是。嗯，就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吧，也算是，就是个人比较推荐的几首作品， 比较推荐的、 嗯、对对对， 怎么说、 就是其中有一些是民谣的，然后有一些呢就是稍微炸了一点，就是比较稍微全面一点吧、感觉 像花花是你非常喜欢的歌手、啊、 对，花花是我很喜欢的歌手， 所以也会去挑战他的歌曲， 对， 他的音乐都很高，哎， 对对对， 那你的声音的音域和他很像吗？还是 我的音域还是比不了花花的 啊、哦！我还以为你说我的音域完全比他很 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可以达到他的水平。 是的， 哎，那有没有试过自己最高能唱到的？ 对对对 啊、我最高能到 high E。 哇， 那是一个什么样 子？听起来就很高的样子，我也没有概念。哎，有没有比较形象的办法，让我们也挑战一下 high E 的这个高度，可以吗？ 比如说， 比如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积极的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来个挑战啊！ 这种感觉。 好嘞，你赢了，不挑战了。 好了，我们 怂了，怂了，怂了。 吓着我，我这后背也凉了。 哎，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如果要是可以达到这个高度啊，大家可以随着放飞一下自我，哼唱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赶快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举起你的双手啊， 嗯、 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挑战这个音域的。 嗯嗯，在不扰民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在室内练习啊， 哎、 在室外呢，大家就不要尝试了， 嗯， 免得被大家当做这个 万圣节到了吗？ 刚这首歌曲啊叫做我管你，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个原唱是华晨宇花花，刚刚来自于我们的傅思涵。 哇哦， 确实啊，就像刚刚这位这个之前评价过小傅的这个女高音的歌唱家说到的这样，确实不仅能给大家带来温暖的歌声，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上一句，给大家带来无限的冲击力和无限的可能。 没错，每一首歌都会有惊喜的存在啊。 那我们接着继续按照时间线来往下聊啊。这个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小傅也是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对吧？ 对的，对的。 是学习的什么专业？ 学的是音乐专业。 音乐专业， 对，还是梦想成真了？ 对，还是很开心的。 还很开心的。 哎，那自己选择音乐专业，家里边人有支持吗？或者是有没有反对的声音？ 家里边还都是很支持我的，家里还是很同意我搞这行业的。 那父母是不是做音乐行当的？还是说家里面有没有跟音乐有关的人？ 我的姥姥是从小学指挥，然后现在指挥合唱团的。对， 原来现在还在指挥合唱团。 还在指挥合唱团。对， 哇，应该受到家庭的一部分影响。 老艺术家。而且在同年啊，我看到还参加了中国新歌声的比赛，还获得了北京赛区的第4名的成绩啊。哎，之前我们好像找到过排名前十的。 有前十，而且你像北京赛区真的是人才济济， 那真的是 就是应该是全国各地的歌手， 歌手啊， 对，北京地区，然后全国各地可能都会来到北京去参赛的，能拿到第4，而且只是刚刚升入大学的这样的学生。 17年的时候是18岁，刚刚成年， 对，刚刚升入大学哦，真的不得了。 哎，那当时在这个新歌声里面演唱的是什么歌曲？ 演唱的还是第一首《悟空 》。 悟空。 当时的评委对你有怎么样的评价？ 当时评委对我说，因为有的地方是我自己改编了一点， 改编了一点。 他说我的改编什么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让我多多努力，多多练习。 没了。 没了。 I want you。哎，这也是新歌声的比赛啊，确实很棒。 没有关系，今天又来到了挑战新歌声。 我们也算是新歌声吧，对吧？ 对， 不是算是，我们就是新歌声吧。 我们就是挑战的，在挑战很多的经典。 咱们俩人在这说 I want you 没什么太大用处啊。 我们这里永远欢迎你。 I want you， 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可以要签名合照什么的吗？ I want you too。 我是说，你要想想看，你经纪人同意吗？ 没问题，这个很 OK 啊。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这个一路飙升。 接下来这个难度又怎样呢？ 接下来 只会更高。 对，其实它的意境会很好啦。 对，没错。 对，这首歌曲叫做《别找我麻烦》，原唱蔡健雅，来自于我们的傅思涵的演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小傅的声音吧。 谁睡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上，发现钱没在身上。乌云乌云快走开，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念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哦哦哦哦 笑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知道我不想带把伞，带把伞，哦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我的乐观，哦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可知道我不想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刚刚这首歌曲别找我麻烦来自于傅思涵。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听男生唱这个版本吧。而且就是我觉得里面最吸引人的部分是他那个鼻音，我觉得可以用性感来去称赞，对，就是那种鼻音很吸引人。后面的部分的话，我感觉他就完全是在享受了，就是就是随着音乐去，就是去哼唱，然后就享受其中的感觉了。 对，确实这种音乐本身带给人的感受，就包括刚刚我们俩也一直在 一直在跟着哼唱，对， 真好。 嗯， 刚这首歌曲别找我麻烦， 没错。 哎，我看到啊，在今年啊，这个2018年的十月份，小傅同学还是参加了一次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这个受邀参加了山西运城的国际音乐节，而且举办了一场个人的首届跨界音乐会。这怎么说这个？ 这个跨界音乐会，就是因为我呢是学古典出身嘛，然后比较热爱流行 啊。 然后就是弄一个从古典到流行中间的一个跨界的一个音乐会，就是把一些古典的曲子，然后自己改编成为一种有流行元素又不失古典那种韵雅的那么一种。 当时改编了什么歌曲？ 改编的是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第三乐章。 所以你真的是把古典音乐改编成了现代 啊？对，改编成了流行音乐。对， 那当时是怎么演绎的？ 就是 这我比较好奇。 就是用钢琴嘛，然后就是改变一些，加上一些现代流行的一些元素啊，然后一些节奏型、一些音阶什么的。 哇哦，我觉得这次比较高级，是因为他加入了自己的想法，而且还有自己的创作在其中，这就非常厉害了。 对，没错，把古典音乐改编成现代流行音乐的形式，这个还是 不是那么的常见吧，算是。 没错啊，我看到我们今天直播平台大家就是我们的留言也非常的活跃，说好温暖的声音，然后还说一个字牛，然后我看到应该是你的爸爸吧也在说儿子你真的挺棒的，再加油啊，然后还说小伙子加油加油最棒的，然后真的好棒好听，哇好听真牛，就后面有很多涵涵最棒，对对对， 在刷好听， 还有很多朋友送来了鲜花以及我们的泰迪熊，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啊。哎，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刚刚我们也问到了在学习音乐的道路上家人的支持呢，今天有没有想借着这个平台对我们刚刚的富爸爸有没有什么话说？ 在这儿借着这个平台，我想对我的父母还有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然后你们从小一直培养我，然后到现在，然后就终于可以生，就是省一些心了，然后自己也成长了，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们。 哇哦， 相信小夫同学的父母以及家人们也听到了这个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感谢、啊、 没错， 这一路以来没有家人的支持，你要知道这条道该多难走啊。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你的本来的家人，以及未来你会有很多粉丝在他们的支持之下，你会走得越来越好， 一个大家庭的出现， 对，大的家庭。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歌曲啊。那为什么说把这首歌放到了最后呢？我最开始想把这首歌提前一点的，但是后来想一想啊，这个逐层深入啊，现在呢已经给大家达到了一个快到巅峰值的状态啊，慢慢得给大家拉下来 啊、再舒缓一下，我们有张有弛，有收有放。 没错啊，最后这首歌曲《阿楚姑娘》来自于我们的傅思涵，一起看看在傅思涵的演绎下，阿楚姑娘是什么样子的吧。 时此刻你身在何方，你可记得我年少怎么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阿楚姑娘》来自于傅思涵。嗯， 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就很温柔，很抓心啊！ 吓了我一跳。 就很多的女生肯定在听完这样的声音之后，就觉得哇，好心醉哦，就为他而醉了。 对，确实真的是，你看像悟空那样的歌曲，高强度的歌曲都可以掌控，像阿楚哥，像阿楚姑娘这样特别温暖温柔的曲风也可以掌握。 对，所以真的很百变，而且不管是选择的歌曲难度也好，包括它的这个强度也好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收放自如，而且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无尽的实力。 嗯，没错。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的年龄，今年才19岁。 对，让我们记住它吧， 傅思涵。哎，好了，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8啊，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非常感谢小傅同学，我们的傅思涵给大家的精彩演唱，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当然特别希望小傅同学以后能这个有自己的作品啊，这个也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做宣传， 多多来哦，常来。 确实喜欢他的声音。 哎，没错。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诚一电台，咱们明儿见了，拜拜， 拜拜。